在每一天，我在流连，这心漂泊，每朝每夜，多么想找到愿意相随同伴使这什么在漂泊。愿那一天你来临时，轻轻给我你的接受，给我知道眼眸里的人承诺的一切永没改变。多少期望，多少梦，皆因心里多枯竭。即使期望多飘渺，期望已能令我跨进未来，没有得到我愿寻求，得到的怎会不接受？尽管想拥有，但却只能期待，始终浅醉在心里。浅醉过一生。